现在已经是月尾了，你交了月费未呢？未交的话，就请到 myradio.hk 节目月费收费表，选择你想撑的节目。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节目月费计划。 一代江门何容兴的足球世界。 嗱，第二隻嗱，我雖然我細個嚟都聽過啊，阿鄺遠英啊，呢、這個歐柏年 嗰陣時歐柏年咧，鄺遠英好多嘅，數之不盡。 咩陰公西啊，陰公西好似係葉冠哲講嘅添啦，係咪？ 多數啲外號都係我哋阿姚冠哲講嘅，因為佢係特別多呢啲嘅。 係啊，我就未睇過姚卓源踢波，我聽講姚卓源好好波，你有冇睇過？ 姚卓源咧，我欣賞佢嘅就係睇得通。有陣時候，譬如我哋廣波佬見到佢攞到個波咧，我哋廣波佬睇得好準嘅，唔係認叻，我哋差唔多估到佢俾邊度啊，但我哋都估唔到嘅。有啲死位佢睇得好準嘅， 因為鬼佢喺我哋形容啦嚇，叫鬼鼠眼嘛，望咗佢係俾油， 係啊，好犀利嘅，佢係呢樣嘢好叻。 佢係嗰啲小人球弟，即係唔係好似依家啲咁，美斯都會有呢啲嘅，姚卓源就有呢啲啦，睇油你做。即係鬼線啊！其實佢係望住呢邊，哨住呢邊，望呢邊，俾 觀察力。 即係技術性講就睇得通， 一眼觀出。 佢好，佢真係我係睇過佢，好似未講過佢。佢真係好犀利嘅。 冇啊！70年嗰陣時佢都仲踢緊，70年代佢仲踢緊東昇嘅。 講得好少，佢東昇啊，講得好少啦嗰陣時。 咁你特登唔講啫嘛？ 咁啊係，我係講何容興啫嘛。 嗱，咁啊，記喺度啊，當年邊個龍門最勁？ 龍門最勁咧，其實分開嚟講，邊個好勁，各有各嘅長處。但係點解仇志強咁勁咧？佢就社會環境時勢做英雄。一次加山踢完坐嘅先機翻大球場，當堂起曬。 係啊，踢三度對三度士。 唔係，而且咧嗰陣時南華會咧嗰班人好啊，平均嗰班人好。嗱、啊，你睇下佢踢三幾年南華會之後落東昇， 佢落東昇一無是處， 一出咗嚟就再 即係所以做球員咧 要天時地利， 係啊，要講下際遇天時地利。你硬好波都好，你入唔到隊隔到你嘅人，咁你變咗就冇啦。所以我喺我哋嗰行嚟講咧，好難話啊邊個最好啊邊個最問題就係球，譬如講球品，咁我哋就即係知道邊啲佢都即係一年都踢一次人嘅，有一場踢十幾次嘅啫，係嗰啲就有分別。 喂，有啲當年踢到人收山嘅喎。 最勁係黎寶忠啦， 我諗都冇乜邊個犀利得過佢。 殺人魔啊！我名， 我都話何長壽俾佢踢爆咗。 哎呀，好犀利！ 喊扎住個頭，喊住，仲何長壽仲繼續比賽。睇佢個心都噏嘅啫。 哎呀，文錦堂嗰啲都矛。 文錦堂啊，殺君堂啊，我哋翻嚟咗。 殺君堂，我師傅嚟噶，係佢帶我入足球圈噶。其實好簡單。嗰陣時有邊個唔矛啊？只係你嘅程度去到邊，同時你係咪以收人山嗰種矛？係 啊，有啲就專攞你腳噶嘛，全部。 公華記都犀利啦，大佬！你估同你講笑啊？舊陣時嗰班好似馮紀雲啊，咁啊，有鄧怡傑啊嗰啲，你估唔矛啊？ 有啲係陰濕噶嘛，有啲啊。 即係你主要就係你，人哋好多球員都話矛是矛。你不要打爛人哋個飯碗，即係唔好將人哋個足球前度斷送。咁樣好似有啲話，你打乒乓波啊唔矛，梗要粗啲嘅咧，大佬。 粗啲粗還粗，即係話唔好特登去收人台 咯，收人山喎。你好似嗰陣時佢哋打龍門，我咁多鬼佬外援，哇！我唔保護自己，用咩俾你撞死嘅？我梗伸高只腳頂住你啦，即係咁樣。 但係我心裏唔敢，我踢過一場代表中華民國出去對韓國隊。就是遞了個接波，遞了個膝頭， 撞到。點知俾佢一踏？ 唔係嘅，撞到個韓國仔個氣門。 哦，係咯，係咯， 氣門。 係啊， 爭啲死咗喎，諾靖，從此自己唔敢再遞起嘅。 係啊，咁就變咗，因為你舊陣時唔同啊嘛，舊陣時好興充滿噶嘛，你唔係講保護自己啦，好求生 活。唔會， 但係而家唔吹雞啊嘛。 我聽講以前個例就衝入籠撞入籠， 係啊係啊，總之個波未到佢手咧，你可以撞得佢嘅。咁、我即係我如果冇估錯咁啊嘛，佢掂咗個波之後，你係唔可以撞佢。 記得啦，南亞斯唔係。是不是我踢南亞斯上半場贏4-1， 接住正攻咯， 咁啊撞咗我入龍門，接住個波撞咗我入龍門，都算 係啊。總之個球證判， 你嗰講咩同我講咩？俾翻球人都唔怕啦，人死講都得嘅。 你講嘅就我冇講啊， 講都得， 我知道我都唔敢講。 你都知㗎？ 咩唔知啊，大佬？ 嗰場球證邊個啊？ 唔使 講，唔好講邊個，一定係嗰兩個噶啦。 姓張 第三個嘅， 姓張嘅， 好似係叫火牛啊嘛。 唉，真係講都得 嘅。就咁嘅，香港嘅環境咧，實在太窄啊！即係大家嘅感情，太易建築到好友嘅感情或者其他嘅感情，所以周時會出現呢啲咁嘅嘢啊。 咁頭先又講啦，台長問咧，你覺得邊個最好啦？咁我換個講法啦，你最欣賞邊位，即係邊啲球員咧？前中後或者同埋守門，咁你最欣賞邊幾個啊？ 唔怕喎，講啦。 龍門我最欣賞劉建中喎。 誒、欸，我都係啊，我偶像嚟噶， 冇咁驚啊！ 我偶像嚟噶呢個， 佢真係好，佢又好波又唔。即係唔粗啊，唔係講唔 慢。斯文啊，好斯文。 你去中間何常友嗰啲咁嘅， 係啊， 佢又係好好先生， 好脾氣， 都係 脾氣， 都係南亞嘅， 即係好脾氣。 咁我由前開始數啊，前咧， 你前邊中鋒啊冇噶，中鋒你一路落嚟都係冇幾多個正中鋒啊，拖魯華啦，阿德啦，好乜唔出幾多個正中鋒喎？ 阿德係邊個咧？係。 華德我哋鬼佬啊！ 你講啊， 老一輩嗰啲啊，你話講佢仔啊，我未講，好似未講過。 李玉德啊， 李玉德，後期啲好少話咩正中鋒噶啦，都冇呢個位咁滯啦。 後期咩陳懷偉啊，陳兆基、 陳懷偉都踢過中鋒啦， 中楚偉 係咪？咁啊，坦白講，我啊比較欣賞阿偉喎。 大隻位， 佢即係嗰波勁啊！佢有咁嘅勁啊！技術啊，個個都差唔多，佢有勁啊嘛！踢中鋒嗰陣時嘅波，如果你冇勁咧，你入唔到波嘅。但 係呢個牽涉個身材問題 喎。係啊，身材問題咯。但係你要精嘛，好似黃志強話齋，未掉之前我握佢手點啊嘛，大佬掹條褲咁你問下佢知唔知啊？咁啊，夠你高啊！你啲頭升嗰頭掹你條褲啊！ 頭先講欣賞華德啦，咁啊，華德係有邊樣好啊？ 華德冇啊，其實嗰陣時佢哋嘅波係好單調嘅啫嘛，你唔問啦，興哥就知啊。 走走走走， 東 要少斬波俾佢。 但問題你頂得準先啦，個大佬，你個跳高個時間要準，落點要靚。 細跳乜？佢跳得三寸，佢跳同唔跳都係一樣嘅。係啊，我同佢做過隊友，我知噶啦，係嘛？佢跳同唔跳一樣嘅。 咁。你變咗嗰啲 mark 佢嗰啲，咪唯有出術咯。 因為佢大隻， 喐下佢隔甩底啊，咁等你陣咧，就個 timing 都冇。 你好難撞得喐佢啊！好難，佢閘住個馬度，你都好難撞喐崩甩佢啊！ 所以嗰陣時有陣時啲球員明知佢係咁噶，但係你冇佢收， 你冇計啊！ 你只居你啫嘛，快你追佢唔到，佢起步嗰住，你都唔知幾時起步嘅。 你明知佢推 都去噶啦， 你明知推過你噶啦， 即係估佢唔到起步嘅時間，如果佢你即使我。馬飛士嚟嘅香港，葉錦郭錦雄賽後同我哋講：，唉，佢好慘啊！我明知佢去嗰邊嘅，但我都唔覺佢快，掹條褲都掹唔到，真係咁講嘅喎。 嗰時啊，馬飛士好似30-40歲嘅好似。 係咯，人哋即係嗰耶穌就係咁啦，即係起步嘅時間你永遠捉佢唔到啊！咁佢快咗你半步已經拋離咗你啦，你明知佢係咁，你都搞佢唔掂。 咁阿比利嚟嗰陣時，你有冇講過？ 俾你有嗰六腳嗰下，而家我都好模糊啦，大佬嗰陣落雨。 呢句講講就對紐卡素，佢一個過四個，就個波全程係冇落過地嘅，就即係入 嗰場係香港表演賽嚟嘅。 而家就冇呢咁波踢噶啦。 點解咧？ 你問阿興哥先，嗰陣時嘅踢法同而家係完全兩回事。 嗰陣時係粗暴好多喎， 咁咪 而家點講咧？而家係講大家互相為自己啫嘛。你而家最叻嘅美斯啊，同埋阿斯朗，美斯有一樣好，就我就中意佢多過斯朗。斯朗咧，大家好單調，睇到佢咯，係嗰幾個位嘅啫嘛，一買就先。但係你睇佢唔到，佢快過你，佢準過你。美斯啊，到處唔同啊，扭下撥下整翻出嚟，佢先係咁樣樣，啲各一各嘅踢法唔同啊嘛。 美斯同你在場嘅多啊嘛， 係咯，仲要個位置多啊嘛。咁你，但係你明知嘅咁，佢冇嘢都快半秒就夠噶啦。 美斯佢打中間、中場、中間啊，斯朗你多數係 以前的球員啊，有正如佢成日都講就有小型球底，佢嗰個盤龍傳射，佢自己有個人技術。而家嘅球員咧係打位置， 係啊，同時咁嘅舊陣時咧打。即係仲係興過前啲咁多嘢，譬如阿朱永強啊，何永芬你嗰個年代咧，啲死位嚟噶嘛，佢係打嗰度啊嗰度噶啦，大佬佢唔會走去第二度噶嘛，啊咁你啲後防係 mark 佢就 mark 佢嘅，唔使 mark 第二個嘅，即係差唔多咁嘅，啊四三三啊 MW 下可能都咁嘅，啊如果佢中場走前啲已經毀散做噶啦，哇好犀利啊佢入去啦咁樣，嗰陣時我哋有句後期啦。我有我又成日都講嗰個啫嘛，一望咧啊呢場精工贏波啦，因為大頭仔入禁區， 又好似有聽講， 尤其是嗰幾個吳錦華、東昇嗰個吳錦華，啊東昇又贏波啦，吳錦華入禁區啦，即係佢去到嗰度有行人止步嘅啦，嗰陣時咁樣踢噶嘛，通常 咁啊碧咸入禁區好少嘅喎， 係咯佢都好少噶， 碧咸啊即係我有好少見到佢入禁區， 但係而家唔同啊嘛，而家後衞啊。都要助攻入去喎， 一位置 corner 佢就要上嚟啦。 同埋依家壓迫性 爭好遠嘅，所以有啲人成日比，好似話比港波或者比嗰啲足球，我冇得比嘅。年代變化係唔同，個戰術需要都唔同。好簡單，你問余卓源好波，亦話近來嘅咩好波，我話嗰陣時同而家係冇得比嘅。問阿大豪仔同。我兩個年代的踢法完全不同嘅，大豪仔同余卓源嗰個年代的踢法係完全不同嘅。 啊！你話大豪仔、余卓源、張志代佢 表現 幾多好波？你真係好難講。 冇得比較嘅， 年代唔同， 年代唔同。嗰、那個要求 即係關公同岳飛就比唔到嘅。 係啊，冇得比嘅。你講句買啲好似講我哋講波佬咁啊，咁樣比啊，我哋嗰陣時佢都唔同而家完全唔同。 你講而家啲波就大鑊啦，真係。咁啊，阿基人啊！你講咁多波，講波咁多年啦，邊場波或者邊幾場波，你自己到依家都仲有翻印象？ 坦白講，呢個問題係最難嘅，因為 你唔使 太多啦。 我 唔係話你啊，太多啦。但係我自己本身最自豪嘅一場咧，就喺新加坡。 點解 自豪咧？ 港隊 519 未。七九 新加坡喺即系519系球队成功，因为我唔成功嘛，系咪先？新加坡我成功啊嘛，新加坡一个人去四场讲晒，对大马、对泰国、对印尼、对新加坡，单脚戏喎，中场冇休息喎，因为冇广告噶嘛，港台。即係百二分鐘由頭到尾都咁好味，仲有就係最後嗰場，我做完之後咧，立即換衫上去球場做代表無線做訪問。嗰場波問得翻嚟，機會連工都冇埋㗎，因為嗰時我係公務員嚟㗎嘛，你未經批准你就去做嘢，你會而家嗰啲咩中意點咪點咩啊？ 一場咧就係依個世界盃外圍賽嚟嘅。 佢一個區嘅， 係啦，分區賽， 分區賽， 分區賽， 嚇咁就最後尾一場就贏咗新加坡係1-0，當時係教練阿包勤， 入波就射入嘅，嚇，華仔射入嘅，中左圍交俾佢嘅，咁嗰場波大華仔做後備嘅，但我國家你有呢樣嘢，如果香港做教練，你邊個敢俾胡光做後備啊？唔俾佢踢啊？ 咁啊， 包勤就咁啦， 佢就 包勤，因為佢未在狀態。 去下半場，同大頭仔好後期先至換出嚟。 佢話：你咧等到下半場輸波咧，你係攞做強心針；贏波你做定海神針，即係可以咁講。即係以佢嘅威信經驗鎮住隊波，贏緊啊，唔好再輸翻啦咁樣樣。 啊，咁都有佢嘅理由。 所以人哋教練就有咁嘅膽得嘅，大佬 都有佢嘅理由。 咁所以嗰場正選就冇大頭仔嘅。 哦， 贏咗波之後就大頭仔出啦。 一出大佬以佢嘅，即係好似一隊波有興哥你咁一聲咁同埋兄弟過去震住咁樣，咁啊大佬咁先， 即係可以震眼， 震定翻有咁啊大佬，你好似五一九咁，係唔係佢射入啊？但佢臨場指揮喎，佢叫邊個射邊個射喎，大佬，原本係佢射噶嘛， 即係我講嘅。即係五一九嗰場，我個個都踢得好。 係啊，個個踢到。原本係佢射啊嘛，佢直情行到埋就細細聲。嗱，我唔射，你射。咁呢個亦都係戰術之一啊嘛。啲龍門個個諗住係佢射噶，忽然之間變咗第二個射喎，咁咁唔同啊嘛。嗯。 啊，咁啊，除咗呢場之外，仲有邊一場咧？ 好好多嘅，有即係有啲奇形怪嘢嘅咧，就即係我啲成人講波。嗱，我俾差人拉過入差館，喺。酒店睇住個電視廣播， 咁都唔得？ 唔係唔得啊，即係得啊，即係先我先得啊。 邊一場啊？ 邊場？咁差人咁啊，做咩拉你啫？ 我喺我拉我嗰場唔係廣播，係廣車喺澳門。澳門啊，咁睇住電視廣播嗰場咧，就係新西蘭對中國，喺新加坡打，就係一場波嘅。嗰場波如果應該係。和咗中國隊都出線嘅，所以中國隊成日都係林美香咁解啊。嗰場波咧，佢就俾另外一隊唔知嗰邊唔知埃球喺邊度放佢飛機，你一球咩？我俾十球，即係嗰場同香港打嗰場一樣啦嚇。贏十比一咁樣諗住贏緊，點知嗰邊放水放十二比零咁，你就仆街。 冇足球以前有啲咁嘅嘢啦，好啦，我呢一節結束，下一節再翻嚟啊。